怪我们当时相爱的太彻底。听雨白首两相隔，越听越苦涩，想找回快乐的不止我一个，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要怎么愈合。分手后的不舍，听雨白首两相隔，越听越苦涩，不小心想起拥抱你的温热，不可能会复合，可是回忆却是复合，那么久不同了。错已没关系，别出现在我梦里，曾经的点点滴滴缠绕我快窒息。反正爱情常常让人变傻，也不稀奇，要怪只能怪我们都有犯错的可能性。听一百首两相隔，越听越苦涩，想找回快乐的不止我一个，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要怎么愈合。分手后的不舍，听一百首两相隔，越听越苦涩，不小心想起拥抱你的温热，不可能会复合，可是回忆却是复合，那么久不同 榜差40榜单，如果单周升幅超过20个榜位，那么对于一首歌的成绩来说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和这首第26期榜单从末尾第40起跑发力，前进了22个榜位啊，直接进阶到前半程，排在第18。朱星东100首疗伤歌，接下来这首火箭歌上升幅度正好是所有榜位的一半，在今年第8期 Top 40上面前进了20名，从第37来到第17，来听赵雷19岁。 走过初识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为伴。照片

的玉兰墙，那是你一人陪在我身旁。看白月光，看白你的脸庞，陪我入梦乡，伴我到天亮。看白月光，玉兰墙，那是你依然陪在我身旁。看白月光，看白你的脸庞，陪我入梦乡，伴我到天亮。 这首念作为胡夏今年第五张个人专辑的第一首亮相主打单曲，在进榜第一周仅仅排在了第31，不太理想。而在上榜第二周，也就是在第六期的中国榜 Top 40上面，有着跨越了半张榜单20个榜位的升幅，一下子就排在第11位。而这首歌最终也在榜上取得了七周榜零，最高第7的好成绩。下面我们说到去年底 Julia 彭佳慧推出了专辑《我想念我自己》，这是她继大龄女子之后呢，时隔2年半再度发片，用一年的时间来收割，在数百首 demo 当中甄选，定下了关于女人与爱的主题，这都是用偏传统的方式踏踏实实的来打造一张专辑。而所呈现的也正是彭佳慧被认可的好声音当中带来中文流行歌曲最熟悉的那种感动哈。那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我想念我自己》在本年度第八期 Top 40上面升幅17个榜位，成为那一周的火箭歌。那么稍后下一时段，麒麟带着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年中国榜截止到目前单周最大升幅的其他火箭歌作品，我们来听一下 Julia 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 岁月无声无息推我们前进，幸福不知不觉被现实碾平。夜灯下，皮肤里失去防备的不专心，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不想活不能一息。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谁能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旅行。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谁能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

这月那一天，我心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谁昂扬屹立新世界。我和2035有个约，约在新征途的新起点，用真心去创立两个100年，未来由我们主演。那是一首诗篇，会写爱和春天，所有诺言都实现。我脑海的芯片终将万物互联，唯有信念永不变。奇迹不断的涌现。 欢迎回到中国歌曲排行榜，节日快乐，我是麒麟。继续我们来盘点在今年过去大半的中国榜Top 40榜单上面单周最大升幅的火箭歌们。去年年底呢 Kiki 复演，以个人身份呢推出了 EP， 这也是他在牛奶咖啡主唱之外音乐上的另外一个分身。如果说牛奶咖啡有着阳光般清澈明亮的色彩，那么 Kiki 的自己的音乐呢就像月之暗面一样深邃沉静。这首从东野圭吾著名小说当中汲取灵感的《白夜行》，在今年第二期的榜单上面，从第37上升到第20，升幅17个榜位。 灰落花花落在心里的雪，你握着一片雪花，是我融化的眼。 唱歌起，风转回廊，微微锦绣明堂。忆当年，边城战火，万里冰雪望。人间多宝，越州门宫墙。铁甲罗裙银枪，盘白手如霜。灼灼堂笛，亘古自在华章。宇宙疯狂，和叫金箍长银剑解决平冈，延续天涯，心上再无思量。烈酒当饮尽伤，换浪儿归来战北方，存心存血万丈。几何曾愿陪娘，今凭世界相。两公曾一无声，看天道何时不幽望。今曾与凭雪冷，誓言到杀心忙。寒来而归来战北方，春心春雪万丈。 这是中国榜今年 Top 40第三期的火箭歌，前进16个榜位排在第20。黄绮珊在去年年底发表为电视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所演唱的片尾曲《清平苑》。好，继续为大家盘点今年中国榜的火箭歌。下面这一首同样是影视歌作品，在第16期中国榜上面从第34上升到第20，当周升幅14个榜位，金池为电视剧《美好生活》所演唱的插曲《怕了》。 清醒，请再给我 想深刻，我想你是我。 色情缠主题绿红毯，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一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举着怒帆，用词刁钻，要观又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赐予的快感。

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中高榜年度金曲收录在许巍《在路上》专辑当中的《晴朗》这首歌呢，2002年作为老狼的专辑同名主打，当时也入选了中高榜的年度金曲。同样在12年前的2006年，张韶涵 Angela 带来了《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用温暖励志的方式去鼓舞所有的朋友。梦想就是我们奋斗在路上隐形的翅膀，坚持不懈是成功最重要的条件。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 证明我在秋天离开。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欢迎回来，节日快乐，我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国庆长假啊，过半了，这个时候你在哪里？这几天又去哪些地方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中歌榜的年度金曲之旅。2006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 Twins 80块环游世界，以80块为起点，只要有勇气，总有一天可以完成环游世界的愿望。 手掌80个铜板，头上忽然射出强光，上场切换很和蔼，我是无可的蛋黄，自由的流荡，米兰花瓣台阶里飘香，伦敦机长掀起红海浪，靠在你肩膀更紧张，爱在飞翔没有围墙，像电影一样场景随意换，宝莱坞现场豪华又浪漫，快给我抱死悲叹，用脚底的幸福感，陌生人彼此在想，地球骨头都变软，来不是天方夜谭，圣诞般越加越难，我想好有成就感，什么都得到红冠，不管不管想怎样就怎样， 什么都是甜蜜语。 紧握，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轻轻，不敢用力呼吸，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心。时光悄悄地摇落，酸酸地咬了一口青春的苹果，香香地催眠了我，失恋粉红了我的耳后，烫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 和大量那些强调唱功大开大合的情歌不同，梁静茹的歌呢是蛮亲切接地气的，也成就了大量的 KTV 金曲。这是梁静茹2006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亲亲》，凭借《亲亲》专辑，她也获得了当年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大奖。当年和梁静茹一共获得年度最佳女歌手的还有张靓颖，她更是史无前例的七度蝉联这个奖项。2006年张靓颖获得第一首中歌榜年度金曲《我用所有报答爱》，高亢而委婉，雄壮而悲情。而日后呢，她出征《我是歌手》依然选择这首歌作为出场曲，以回家的心态感谢超女这个舞台的治愈之人。 是唯一可惜，爱到分离才相遇，只为与你恋爱，模糊了的承诺，我要所有抱的爱，你却 来自不同星球何洁，这样爽朗的摇滚风格是非常适合何洁的性格的。虽然后来音乐事业呢走得跌跌撞撞，但是他依然坚持为梦而歌哈。下面同样是2006年中高榜的年度金曲《宫体北》，这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作为一名马来西亚的歌手，而他的当时的唱片公司呢就在北京三里屯附近，宫体北成为他主要的活动范围，所以他就以这个为题写了一首代表作。好，麒麟呢在北京要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刚才铺垫了这么久，就是要为大家请出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虽然这些年不知道他去了何方，但是当时还是有声音的，林雨中的宫体北。 难得天气好，走一遭想东西是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不提过的宫体北要走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人别跑，跟着感觉走就好，提过的宫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宫体北晃就好。难得天气好走一遭，想东西是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提过的宫体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天别怕，跟着感觉走就好，提过的宫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宫体北晃就好。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